乌江，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央行出台了关于加强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呢对离婚一年内的贷款人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从严防控信贷风险。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商贷和公积金的贷款均按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认真查询住房贷款记录和公积金贷款记录，严格执行首套房贷认定标准，规范房地产中介机构与商业银行业务合作，建立商业银行合作中介机构退出机制。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据美国财经网站报道称，原油期货价格上周四是收盘下跌，持续了多日以来的连续下跌走势，原因是投资者正在重点关注全球原油市场供应持续过剩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导致了油价承压。辉山乳业临近午盘急速跳水，目前呢，辉山乳业是跌了88%，报0.35港元，成交额是26813万，成交量是21477万股，创历史最大跌幅。有消息称呢，辉山乳业曾遭到美国做空机构混水阻击，称其至少呢，从2014年开始呢，是发布虚假的财务报表，夸大其资产价值及负债颇多，并称呢，该公司的估值实际上是接近零。但辉山乳业随后发布了公告反驳称呢，所有交易呢均符合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辉山呢在财务说明会上也进行了说明。这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龙虾。根据美联社日前的数据显示呢，中国2016年从美国进口价值超过了 1.08 亿美元的龙虾，刷新了历史记录。1.08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了 7.4 亿。同时呢，很多人也注意到，在这 7.4 亿的产业中呢，中国最大的龙虾进口地来自于美国大陆东北海岸的缅因州。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颇有春天的气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的《春光》。 春 小小种子已经埋进土地，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下过一阵细雨，我们不言不语，一步高一步低，呼吸温柔空气，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风吹动翠绿的杨柳丝。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听到了今天的歌曲之后，你有没有一点点异样的感觉呢？今天呢 Nicole 特别准备了能够代表春天的歌，没错，我感觉春姑娘真的要来了。上一周呢你被冻得怎么样？说实话上一周我被冻坏了，在上周五和周末的时候，终于把脱了已久的秋裤秋衣啊都穿上了。所以我觉得春天真的变脸太快了，比女人变脸都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应个景，跟大家一起聊聊春天。俗话说得好，春天孩儿面，一日三变脸。什么感冒啊、过敏啊、关节炎啊，这些都进入了高发期了。我们如何应对春季干燥？怎么捂春，防止倒春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Nicole就给你支几招，让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多变的春姑娘。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关于春天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嗯，闻到今天早上清新的空气，我的心中确实是甜甜的呢。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却又担心交换。

所有交托你手中。 首住在春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呢常年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国家。我觉得春天是一个让我们流连忘返的日子，但是很可惜啊，春天总是特别短。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夏天和冬天特别漫长，春天一晃就过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春姑娘的脸，她就跟我们说再见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也是找到了比如说春天哪一些常见的这个天气，大风的天气等等，如果遇到这类的天气呢，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三个小妙招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出门啊，你要戴口罩，原因呢是因为可以抵抗呢病毒的入侵，避免呢感冒、气管炎、肺炎等疾病，所以呢出门戴口罩，尤其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个呢是异物入眼，你千万可别揉，不然呢容易造成这个眼膜的划伤，还有可能导致呢这个异物嵌入眼膜当中，引起感染啦、发炎等等。最后一个呢是千万别让皮肤受伤，在春天呢这个大风刮起来呢，可能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容易变得特别的粗糙，甚至会引发比如说皲裂啦、瘙痒等等。所以建议呢大家洗脸用温水控制在20到37摄氏度，并且呢选用一些保湿比较好的护肤品啊什么的。在这里呢也是着重给男士提个醒，因为女生嘛，像我都比较爱美啦，一天涂好几层在脸上，所以春天到了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可是一些男生呢，他们就很懒，不爱涂油啊，不爱护肤什么的。如果你想让你的容颜永驻青春，那么在春天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做一些护肤的。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着关于春天的歌，给大家再说一说春天的故事，还有如何呢在春天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了，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曾经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去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印象最深的，刚才我们聊到了刮风，那么还有就是沙尘。确实在春天沙尘也会比较厉害，那么预防沙尘的办法呢也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记得关窗户了，比如像我呢，每天早上起来就喜欢屋里通通风啊，你就会比较习惯性的把窗户开开，可是一旦健忘起来，一天都忘了关，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窗台上啊，桌子上啊，厚厚的一层灰哦。还有一点呢，也是在沙尘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减少体力的消耗和户外的运动。比如沙尘天气，大家会觉得这个我呼吸特别的困难，所以呢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孕妇还有体质不太好的这个朋友们，在这个沙尘的天气尽量就不要户外的运动了。平时呢在上班的路上也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还有一个是出行呢加强个人的防护，不管是你坐公交车啦、地铁、开车，还是很辛苦的骑自行车，还是要做一些防护的。如果你不做的话，不小心你可能就会被春姑娘刮跑喽。不过想想像我这种体格，这种胖度

星星月亮，跳动的火光在歌声里静静绽放，醉人的美酒让我们安然到梦想，这里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小倩的这首柔软的时光，好久没有听她的歌了，一听到丽江小倩，好想在春天去看看云南啊，有山有水有鲜花，嗯，好像很吸引的样子。那么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年假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云南走走吧，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春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一聊春天是个多变的姑娘，她除了沙尘大风之外，尤其是阴雨天气。上一周呢，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感受了一下这个阴雨天气的持续过程。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小心风湿性的关节炎。阴雨季节啊，湿气非常的大，很容易引起呢关节疾病，因此呢不要太早的就剪衣服，还是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比如小的时候好像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二四八月乱穿衣，这是阴历的这个二四八月啊。你会发现呢，春天的时候有人穿羽绒服，有人穿棉袄， 还有人穿 T 恤，还有人穿个长袖等等，光腿啦，穿秋裤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对比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为了身体健康，还是不要太早就把衣服脱光光啦。接下来说到的是心理的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阴雨天气啊，大家呢容易比如郁闷呀、憋闷啊，然后不能出去玩啦，然后天气又不是很好，衣服也不容易干等等，会让大家的心情特别的躁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干什么？跟我坐起来。开个玩笑，就是深呼吸，或者说养养花呀、养养草啊，然后每天下班的时候可以在路上买一捧鲜花带回家，这样的话呢能够保持一家人的心情愉快。想想春姑娘能陪伴我们的时间这么的短，好好珍惜吧，不要发一些无所谓的脾气。虽然是阴雨天气，但是伏在窗边看看雨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我很难得这么文艺一下。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跟春天有关的歌，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泉的这首《上海的三月》，听过之后呢，你会发现江南的春天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确实给人一种如画的风景这种感觉。不知道此刻听到这首歌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说到春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倒春寒。倒春寒呢，就是指初春时节，当气温回升比较快之后呢，就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气温持续偏低，这种气温呢就被称作是倒春寒了。比如说在之前的上一周，我们就经历了一个时间较为漫长的倒春寒。在倒春寒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春捂，俗话说的就是春捂秋冻。春捂呢是指就是不要因为气温升太高了就马上脱掉冬装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保暖的。而且你想一想，现在你就脱光光，你减肥了吗？你有腹肌了吗？你现在瘦了吗？如果都没有，好好把衣服穿上，然后去锻炼。接下来呢，说到倒春寒，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春季锻炼不宜过早。因为早上的这个气温比较低，雾气很重，粉尘特别多，体质差的老年人呢，最好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再去跑步啦、晨练或者练练太极，阿姨可以跳跳广场舞什么的，所以最好把时间呢都挪到下午。还有呢，在倒春寒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时常锻炼啊，不抽烟不喝酒，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我觉得即使不在倒春寒这个时间，其他时间我们还是要规划好自己的生活作息时间的。接下来呢，就是自我的保养，比如说在春天可以稍微的进一下补，然后锻炼身体，还有呢就是出去浪一浪了，跟朋友聚一聚什么的。当然我觉得想起春天心情就会莫名的好，听到春天你会觉得好像闻到了花香，有没有这种感觉？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过了上海的三月，接下来看看北京的春风十里吧。送上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感受一下南北不一样的春天。歌曲过后第二个时段，我们还是依旧一起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希望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会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

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降价啦！只等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611，01061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2月中旬至3月下旬，财政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组成了6个联合督查组，赶赴北京、天津、辽宁等25个省市督查互联网彩票整顿工作，并于呢3月30日前报财政部。近两年的国家是加大了对彩票行业的审计和整顿，对于相关问题督促改正，健全制度，并对相关的责任人员进行了追究处理。大家早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分论坛汽车召回保障安全在路上，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局长、党委书记支书平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召回1133万辆缺陷汽车产品，并投入资金达到了210多亿元。2012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管理条例，这一行业法规的出台呢，意味着我国汽车召回制度上升到了行政法规的地步。有这样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呢它以15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大概1000万的价格挂牌出售。67岁的戴维斯托维奇和他的3个兄弟姐妹是这个小镇的地主。镇上的居住最早的是一个垃圾处理厂的工人，但工厂呢在1936年关闭了。人口最多的时候呢，镇上有400多人，而现在呢只有60个居民。他们住在19栋漂亮的砖房里，向斯托维奇一家缴纳租金。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德国。中国游客呢已经成为了德国商业的金主之一，德国人呢也开始在中国游客上花更多的心思。巴伐利亚商业协会日前呢就对中国游客的购买行为进行了首次专项调研，虽然参与调研的只有153名游客，但据协会发言人表示，调研结果呢是与各个商家的经验相符的。在此次调研里，中国游客呢平均每天在慕尼黑的购物额度能达到513欧元，相比之下呢，一向以豪气著称的阿拉伯游客每天才花367欧元，妥妥的被比下去了。此外呢，除了奢侈品店，中国游客呢也会在中档的百货商店里买买买。 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稍事调整下心情，进入第二个音乐时段。此刻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依然颇有春天的气息，来自于小旺福的《两个恰恰好》，非常轻松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可能是歌曲的原因吧，感觉今天心情好好哦，春天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了。当然在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突然变得五颜六色起来，花也开了，树也绿了，然后身边的朋友的衣服也开始五颜六色了。带着美好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是一起聊一聊春姑娘的多变，从气候啦，从锻炼身体啦，从作息时间啊等等，好好的让大家充实的过好这个春天。其实我一到春天之后会有种感觉，就是干燥， 春天确实燥是一大特点，很多人都会出现比如说口舌生疮啦、上火等等的症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当然是多吃水果，每天要多吃瓜果蔬菜，多喝水。比如在春天呢，还可以喝一点菊花茶啦、金银茶之类的。还有就是给皮肤灭火，爱美的朋友一定要听了啊！就是春天呢，脸上容易发干，比如皮肤长痘，严重的还会流鼻血。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常喝温水，并且呢，还可以喝一些柠檬水、薄荷呀、菊花等等这些去火的饮品。当然，在此呢，妮可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妙招。除了爱音乐之外呢，我也是一个光荣的吃货。前两天去吃饭的时候，就喝到了一种好鲜美的水啊！然后我就去问了这个服务员，我说你们这个水里放了什么？我当时是猜，比如说什么啊，薄荷叶呀之类的。后来人家告诉我，其实是放了柠檬还有黄瓜。可是你知道吗？仅仅是这两点，喝起来就很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春天呢，大家在喝饮品的时候，不妨自己自制一下柠檬片加上黄瓜片，这个味道一定会让你非常喜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自然卷的《坐在路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旋律好像很适合春天听。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说声问句。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让人又哭又笑，多么目的，让人飞翔，让人坠落谷底。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 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你的微笑，接下来带着愉快的心情继续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春天了，春天其实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春天好像是一个很容易感冒的季节。那么如果你感冒了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小妙招就是全脂牛奶，能够增加呢自身的细胞活力而提高免疫力，帮大家战胜流感。还有一个是紫葡萄和蓝莓，因为紫葡萄和蓝莓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 D， 有助于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最后一点呢，这个水果就是猕猴桃，在春天你可以多吃猕猴桃，它有利于缓解呢感冒导致的鼻塞呀、咽喉痛等症状。其实话说呢，春天多吃猕猴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它有这么多的功效，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呢？今天下班回家，我或许要去水果区啊，跟猕猴桃好好交个朋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时光》，有一点甜蜜，有一点苦涩的春天的感觉。 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 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每个人心中的春天都不一样吧。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课文里有很多关于春天的文章。前两天我们同事李恩啊，还在我们的办公室朗诵了一首，让我们感叹时光的飞逝。其实想想春天如此的短暂，我们就不要浪费光阴啦。在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呢多到外面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春姑娘的气息，看看花，看看草，看看树，感受一下春姑娘的气息。当然呢，有条件的朋友在马上就要来到的清明假期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其他城市的春天。我相信每一个城市的春天都不一样，去感受每一个春天，去热爱我们最热爱的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黄丽雅的《蝴蝶泉边》。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星辰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有的人注定会被送到风口，送到浪尖，有的人呢会被送去水底，甚至是石头上撞得粉碎。张鸿飞显然是大家口中那些被送到风口浪尖上的人。一个月前，他以选手身份参加了一档网综，短短两期节目就火得一塌糊涂，微博粉丝一路飙升到了110万。事实上呢，早在节目播出之前，网络上的臧鸿飞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段子手。他最著名的一段吐槽雾霾的视频，高楼之间厚厚的雾层加上西游记的配乐，短短16秒转发量就到达了10万加。综艺咖、段子手、网络红人，这个男人41岁后斩获了新的标签。而在网络之外，谁也不会想到臧鸿飞是一个有着20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乐手，崔健、许巍、郑钧合作过的大咖个个如雷贯耳，给我是歌手伴过奏，甚至还曾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但和圈中无数的乐手一样，臧鸿飞始终站在幕后。臧鸿飞很庆幸啊，自己能在四字当头的时候忽然站在大众的面前，但这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还是不禁让他感受到有点悲哀。他说演出了20多年还不如两集网综，他常常这样自嘲。90年代的北京呢，经常提到理想这个词儿，特别有钱的人啊请我们吃饭，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可聊的。那个时候呢也狭隘，就觉得不是一类人，但最起码呢不献媚不追着。可是现在的人啊都聊资本，都追着企业家王思聪什么的。臧鸿飞也曾这样自嘲过，尽管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从路人甲摇身变成了网络红人，但是对于互联网上的一些事儿，臧鸿飞依然不能理解。一夜成名是卯足了20年的劲儿终于爆发，还是中了头彩，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看过臧鸿飞的微博，你可能会发现他的画风大概就是这样的，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资深的有生活态度也有温度的音乐人。但是彼时臧鸿飞呢顶多算是一个有名气的段子手，真正让他挤进大 V 之列的还是那档网综。节目中臧鸿飞和马健被分为一组，针对我要不要融入集体而伪装自己展开辩论。臧鸿飞抛下的跟当下环境有点违和却有一点让人难以忘记的金句：自由意志比生命还要重要。马东带头鼓掌，全场3代人齐齐仰望这位有点小紧张甚至说话哆嗦嘴里拌蒜的摇滚大叔，仿佛从他那句古旧浪漫的话语中看到了一点新的虚无缥缈的可能也没什么用的正能量。由于正是年轻时号称啊摇滚界的任贤齐，老了以后变成刘佩琦的摇滚圈纪检委、摇滚大叔、新时代微博段子手、网红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呢迅速在群众的心中逐渐高大深刻起来了。臧鸿飞曾经说过，我呀都40多岁了，

大早安，我是主播妮蔻。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日子，可能是最苦的日子。你离开学校，脱下学生气，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远离，建立一个不太喜欢的交际圈，在现实和梦想的交际当中，逐渐失去了存在感。其实想一想，人生啊，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牢记自己不想要什么。 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旧城，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脸上，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守着我们的未来，我在春天等你，山川岁月的约定。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那是我能今生最美的相遇。 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